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五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五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比如在走亲访友啊这样的时候呢，大家都得拿礼物哈。 对， 这个选礼物啊真的是有讲究的哈。 没错没错， 现在人们都追求健康，所以呢礼品呢也是越来越丰富。那么在选礼物的时候，什么样的礼物更加适合呢？ 之前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对吧？关于很多这个老人呢、啊、包括很多这个阿姨妈妈都讲究一个食补。 哎， 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咱们中国这个食谱里面啊，鱼是占有很大很大一比例的。包括我之前做过啊，就是咱们这个满汉全席，这个里面呢有将近大概30%左右啊，全都是这个海鲜鱼宴在里面。所以中国从古至今海鲜在咱们饭桌上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大。 对，民以食为天， 对， 说的特别好哈。你说你送人其他东西吧，你不知道人家家里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呢，你送人家多余了啊，就像垃圾一样搁那这没用啊。 没错没错。 当然如果是没有的话呢，人家是不是愿意要， 哎， 喜欢与否这也很难说，但是吃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没错没错。 如果你买的这个东西哈、又健康啊，而且呢档次又高啊，又美味，谁不喜欢、 那肯定谁都喜欢， 男女老少都喜欢、 没错没错。 而且呢你拿过去以后人马上就可以用上啊，就可以吃上啊。 对， 所以感觉特别的吉利。 是， 尤其刚才你说的那个海鲜的鱼啊，中国人呢又特别希望什么年年有余啊，吉庆有余啊等等的， 寓意特别好， 寓意还特别好。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老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就是这个鱼其实呢它的这个生长海域是非常关键的。 对， 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这个呢，咱们就是一个海鲜的大礼包。但是呢这个海鲜呢跟一般的海鲜不太一样。 对， 这个鱼生活的这个海域啊，我们精选的是渤海。那为什么选渤海呢？因为首先渤海呢是咱们中国啊就是靠北的一个海域，就没有比它再靠北的海域了。它的平均温度要比一般靠南的海域平均温度要低很多。你知道如果海域的温度低了有两个好处，第一个鱼呢因为冷，冷它要御寒，它会吃更多的这个食物，然后呢体内会储存更多的营养，所以往往温度比较低的海域的鱼的营养会更多。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温度低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多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喜欢生活在这种的温带里面，那么如果海域的温度比较低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海水啊就会比较干净比较卫生。 没错，而且呢这个鱼呢或者里边的这个生物呢就比较壮哈， 对， 营养的也价值比较高一些。 没错没错。 那当然了，刚才我们要补充一点，就这个吃的东西啊虽然好啊，但是你包装一定要到位。否则的话你真是给人家带那个东西的话，你拿过去搁不了多长时间，或者包装的很不讲究，这也很麻烦。 没错。 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组合呀，应该说它既是满足了我们家里边男女老少哈，大大小小大家都可以食用的，非常档次高的，而且很多的东西呢都是鲜为人知的。另外包装也是非常到位的，比如说您订上以后呢，您拿的是一个订货券，人家什么时候想吃打一下上面的电话就送到您家了。 这个我可以来插一句，就是说咱们这个订货券到您家之后啊，在一年之内 都是 可以 都是有效的、嗯、您什么时候需要只要提前个3到4天、 哎、 跟我们预定一下时间，我们就会在您需要这个时候给您送货到府的、嗯、 那么今天这个大礼包都包括什么呢？ 这样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礼包确实好的东西特别多， 嗯， 有很多都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比如说第一个呢是这个海捕的大虾仁儿， 哎， 200克，然后呢还有咱们平时都特别知道那种叫石斑鱼，这个有300克， 嗯， 然后天鹅蛋，这是一个贝类的食物啊，有500克，然后呢咱们的这个鲷鱼是500克，扇贝丁200克，绿鳍马面豚500克， 嗯， 鲅鱼500克，鳕鱼片300克，偏口鱼500克，还有鲈鱼500克，一共是整整10种海鲜，十全十美带给大家。 嗯，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哈。 嗯， 而且呢，刚才我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收拾的非常的讲究。 对， 比如说刚才我看那个鳕鱼哈、 嗯， 完全是把刺全都剔除的， 对， 就是一大片的这个鳕鱼片哈， 嗯、 完全是冻得非常好啊。 是， 只想大家如果下单以后的话呢，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 嗯、 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新鲜的，刚才说的这10种海鲜大礼包就送到您家了、嗯、 对的，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点鱼，因为鱼里面有很多的元素是陆地上的生物所没有的。 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刚才老师说到这个鳕鱼， 嗯， 这个鳕鱼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渔民啊从海里给它自由的捕捞上来的。这个鳕鱼为什么好呢？第一个，它这个鳕鱼肉里面含的脂肪啊特别少， 嗯， 就是它跟鲨鱼一样，鲨鱼只有0.5%，鳕鱼也只有0.5%，然后呢它比三文鱼和比带鱼要低7倍以上，所以你吃再多之后你也不会担心自己会发胖啊之类这种问题、嗯、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鳕鱼里面呢它还有很多人体所必需的，比如说维生素 A D E，然后呢鳕鱼也是被北欧那边人们是称之为是鱼中的营养师、 哎、 所以呢要多吃鳕鱼，这个对身体的补充是很有帮助的、 嗯、 那么第二个我要给你介绍一个，这个鱼呢叫做鲷鱼。这个鲷鱼啊，其实你去这个水产市场会发现卖的人特别少，为什么呢？因为鲷有一个习性，就是他们喜欢生活在海底的这个石缝里面， 嗯， 就是岩石缝里面，所以这个鱼是捕捞不到的、 哎、 就是你撒网子你是捞不到的， 物以稀为贵、 这个、对，这个鱼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鱼就必须是我们的渔民人工垂钓， 嗯， 你想一个人一天能钓几条，对吧？所以这个鱼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呢刚才您提到一共是10种海鲜啊，而且里面的很多鱼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很少吃到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 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年底感恩大回馈的时候，那今天呢、嗯、除了这个大礼包、 嗯、 我记得刚才李成你还向我透露还有其他的赠品给大家。 没错没错，除了这10种各有特色各有营养的鱼之外呢、嗯、另外在本档你如果订购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来送给大家，就是在这档订购的前30位的听众朋友们， 嗯， 在这个基础上帮您免费加赠的维吉纳187高定版红酒整整12瓶。 哎，刚才你说的这个187啊，实际上呢就是瓶子的含酒量，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小瓶红酒在市面上真的是很难很难看到， 非常少见，所以它也被称之为是高定版。 是， 而且呢，这样的小瓶红酒，因为它不是量产的， 嗯， 往往来说它整个的酒质呢也会比一般的好很多。 对， 187呢这个量呢是比较适合人体一天饮用的。 对。 所以呢这个酒呢也是往往比较受欢迎的。 是的、 嗯、 好，那这个大礼包啊不算刚才咱们说的赠的这个红酒、 嗯、 那市面上是多少钱？ 市面上的大概价格要到900块钱以上了。 哎，900块钱以上、 嗯、 当然了如果再加上这个红酒的话呢这个价格就不好说了，是吧？ 那真的要破千了、 哎、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今天在这档节目当中呢你只要订购价格是499。 哦，499。 对，499、啊、你带回去了10种不同的海鲜，各有特点各有营养之外， 嗯， 如果你是前30位顾客，我再免费给您加赠的是维吉纳12瓶187高定版红酒， 嗯嗯， 然后整个一个组合带回家是499元。 哎呦，真的太值了。 嗯， 所以呢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梳理一下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呢就是海鲜大礼包、啊、 对，海鲜大礼包。 这个大礼包里面呢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 嗯、 内容非常的丰富哈、啊、 是 有10种海鲜， 嗯， 那么这些海鲜的话呢在市面上呢其实真的价格都不菲啊。 没错没错没错、嗯、给大家看一下，咱们里面有一个是这个鳕鱼、 嗯、 是吧？鳕鱼呢也是被称之为是鱼中的营养师，外面你去单买的话价格也很贵、 嗯、 包括咱们里面那个绿鳍马面豚， 嗯， 这个鱼呢外面的售价也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它很难能够捕捉到，所以你想想今天你499你带回去了 海捕大虾仁，你带回去了石斑鱼，带回去了天鹅蛋，这个是贝类，也是渤海的一个特产，外面很难买到啊。包括还有咱们的鲷鱼、扇贝丁、绿鳍马面豚，还有鲅鱼、鳕鱼，包括偏口鱼、鲈鱼。你想想，基本上咱们现在市面上营养比较丰富的、口感比较好的这些鱼都已经归类在里面了。 没错，而且它每一种鱼啊，都给你收拾的非常的干净， 都是放在一个大礼包里面。 对，就是塑封的一个袋子里边哈。 没错没错。 而且呢，它有些能够把刺弄掉的就弄掉，完全都是鱼肉哈。 没错没错，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咱们呢全程都是冷链配送的，咱们都是渔民捕好了之后， 对， 直接给您急速冷冻，然后直接冷链配送到你府中，所以你到家里之后，你打开来之后，你在吃的时候，这个鱼都是特别新鲜的。 没错，有十样啊，非常丰富的海鲜在这个大礼包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是499元呢，市面上的要近1000元了。 对， 那今天呢我们是499元，您就拿走。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30名听众朋友呢，我们还将送您的维吉纳红酒187毫升的，一共是12瓶。 对 啊，这个187毫升的在市面上真的是很难看到的红酒、啊。 没错没错，都是高定版的，很少见。 是的，那加上这个红酒的依然是499元，499元真的太值了。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强调一下，今天的海鲜大礼包里边哈，既有这个海普的这个大虾仁200克，石斑鱼300克，天鹅蛋500克，鲷鱼500克啊，扇贝丁200克，还有绿鳍马面豚 500克 啊，500克，另外还有鲅鱼500克，鳕鱼片300克，偏口鱼500克，还有鲈鱼500克。 对， 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如果买一个大礼包的话呢，您基本上这个过节的时候需要的这个鱼类和海鲜都齐了。 对呀、啊，所以你想，其实过年过节的这个海鲜都是必备的。 对， 咱们今天一个大礼包里面10种海鲜全部都给您带到了。而且你想啊，以前你去外面买海鲜你是怎么买的？你去水产市场买回家之后，然后冻到冰箱里面去。 对， 当你打开来之后呢，你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买到我心满意足的，对吧？有一些种类我想买，但价格比较贵。然后第二个，我买回家如果我招待朋友的时候，它不是很新鲜的，对吧？因为冻了很长时间了，又是在这个水产市场待了很长时间了。那今天我们带给您10种海鲜。全部带回家，又是全程冷链，从海里出来就给你急速冷冻，然后配送到您府里去，所以它是保证了营养，保证了口感，保证了十种海鲜的多样性，同时呢，还有前30位顾客呢，我们会给您免费加赠到的12瓶维吉纳的高定的187的红酒，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组合真的我自己觉得都很划算，因为你光冷链物流费就已经很高很高。 没错，这个大礼包加上那个红酒的组合哈，在市面上没有这个红酒的组合，光那个大礼包就得近1000元。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加赠红酒哈，当然是前30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499，不到500块钱，49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全都拿走。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在心里想啊，就是每一种鱼，尤其是刚才一些比较稀有的鱼啊，在市面上啊，它的价格真的也不菲。 对对对，我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个咱们的这个鲷鱼，还有一个鳕鱼，对吧？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我再给大家说一个，里面还有一个鱼叫做什么？叫做咱们的捕捞的石斑鱼。因为这个石斑鱼啊，你知道它是很喜欢吃这个虾呀、蟹呀之类的。那在吃这个同时呢，它会把这两种里面的虾青素摄入到体内当中。 是的， 这个也在我们的十种海鲜礼包里面。 哎，那么今天这个大礼包一共有10种海鲜在里边哈。 对对， 相对来讲呢是比较高档的， 比较高档， 在市面对市面上买的话呢，一斤都很贵的啊，这样的鱼哈。 这10种海鲜你大概市价的话要将近至少要在900多，将近1000块钱。 是的，那么今天的我们的价格呢只要499元。当然如果您是前30名听众朋友，还有赠给大家的187的12瓶的维吉纳的红酒。 对、 如果您下单的话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如果很多人都是多组订购的话呢，也没必要说把自己家里的冰箱啊拿出一块来放它、 都塞满。 哎，什么时候想用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一年之内你只要用，提前4天给我们预定时间就可以了。 对，而且您送人的话也是可以啊，你送人的话不要大包小包的，很麻烦啊哈。 对， 您送人一个提货券，如果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了，一打电话马上就送到您家。 没错，没错。 我想问一下，那个提货券上写的价格是多少？ 提货券上价格呢是999元。 哦， 而且这个价格还没有包括咱们那个12瓶的187高定版红酒的价格。 但是您的却499元， 还包邮、啊， 而且还有红酒呢。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哈。只要是您会过日子的人，我觉得对这个组合他脑子里马上就算出来价格。 因为年底鱼是肯定需要的， 是的，海鲜都是需要 的，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种鱼是你外面要花大价格买的。 嗯， 今天十种海鲜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嗯、 我刚才看了啊，就是它每一种海鲜呢、啊，并不是说啊，我就是这个东西就算了。 嗯， 这个东西当中你一看都是非常的到位的，给你弄好的， 对，都、 啊、看起来都非常的精致哈、啊。 对对对， 啊，也非常的这个上档次，特别好。 嗯， 另外那个红酒呢，在市面上也很难看到，就是187的这种红酒啊， 嗯、 一共是12瓶两箱啊， 没错、 啊。所以呢，这个大礼包如果您订了的话呢，估计您节年假日哈、啊 嗯， 这种家里用的海鲜也就差不多了。 是但是老师，我要插一句啊，就是咱们这个红酒，因为不是随时都送的， 嗯， 咱们这个红酒是只有前30位 啊，对对， 听众朋友们， 是的， 你下了单我再送， 所以快啊， 31我肯定不送的啊， 嗯、 因为我本身这个价格十种海鲜我做499，还要加冷链配送，免费包邮， 嗯， 本身我很吃力了， 是。 所以我还是要给大家把话说在前面， 嗯， 只有前30位顾客我才会特别加赠12瓶的红酒。 好的，如果您需要这个红酒的话呢，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前30名听众朋友既有大礼包又有红酒啊。好的，那如果您送礼的话，招待客人的话，或者说您家里自己用的话哈，今天这个大礼包加上这个红酒是特别合算的啊。 没错没错。 哎，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年终感恩大回馈的时间，我们为大家来准备的就是来自于锡林格勒草原的酱牛腱子肉。好，我们的嘉宾呢是薇薇，薇薇你好。 好的，周杰老师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那么说今天是真正的感恩回馈，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感恩回馈的力度为各位带到，在市面当中根本见不到价格和组合，今天就在北广购物当中为各位做到呈现。 嗯，其实这个产品呢在我们的平台卖的真的是非常好。 嗯， 所以呢在我们感恩回馈的时候呢，首先就想到了它哈。 没错， 那么到节年假日的时候呢，家里呢就要酱一些牛肉啊、 嗯、 等等。但是说句真心话、 嗯， 你说你酱的话呢，一个是先买这个食材， 嗯、 你买不好的话，你再有手艺，酱不出那味道、 嗯。没错， 假如说你食材买好了，但是你没有手艺的话呢，也酱不出那个味道。 嗯， 所以呢，很多的麻烦就随之来了。 嗯、 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解决了大家的这些问题。 没错，首先第一点，所有的原材料够啊。我们说牛肉的话，可能说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内蒙古的话一定好啊。 嗯、 而在今天。所有的都是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而且全部都是做到散养。你要知道，散养的牛的肉质才会更鲜更嫩、 嗯。 而且再来一点，今天为各位带的都是3岁以上的成牛。你要知道，那个成本会更高，牛肉的味道会更浓。而且不单单是牛腱子，它是真正的牛前腱。任何一个牛后腱我们都不要，因为牛后腱的话脂肪会很多， 嗯、 牛前腱只有筋和瘦肉在其中。而且一头牛身上只有2根牛前腱，今天全部为各位带到。 而且这个牛肉啊，要做起来的话，很多的家庭主妇都知道它特别不出数、嗯、 没错。 嗯， 对，我们说一般的话一斤大概出到5两左右。 对， 所以说呢你回到家里面你会发现，可能市面当中买一斤的这个牛腱子的话50-60块钱，但是你出来的话就半斤，而且就那么一小块、 嗯、 而我们今天每一袋呢都是整整一整块整切、嗯、就是牛前腱是什么样子，在牛身上是什么样子，回到家里面就什么样子、 嗯、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对，而且牛肉当中的非常好吃的一个部位呢、 嗯、 就是牛腱子。 对， 刚才你说了一头牛的这个腱子肉呢、 嗯、 有那么仅仅的2小块， 对， 因此呢特别的珍贵、 嗯、 而且它口感也非常的好、 嗯、 特别的有嚼劲儿、啊、 没错， 当然在市面上它的价格也是挺贵的。 没错、 嗯、 那么我说到其实市面当中现在普通的牛肉的话20-30块钱，牛腱子的话生肉的话50-60块钱，而且还是目前现在的价格、 嗯、像有些人说那我就买那种酱好的、 嗯、 熟的那种啊、 嗯 牛腱子肉拿回家不就完了吗？但是说句真心话、 嗯、 他们那个酱的过程啊咱们也没有监督， 没错， 有的时候你一看那个肉啊呀鲜红鲜红的、 哎、 看起来挺漂亮、 嗯、 但是呢 你就会担心里边呢它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添加剂呀、什么的哈， 对 身体会有影响的。 首先第一点，熟食店去买的话没有人会告诉你添加什么、而且越颜色亮越颜色艳的话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心、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食品添加剂啊，还有很多食品添加的东西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看着吃着或者闻着你都闻不出来什么，但是它自己悄悄加进去了。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安全美味啊、而且性价比又非常的高， 没错 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酱牛腱子肉150克一大包、咱们是10大包， 没错。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迎接咱们年终感恩回馈嘛，又给大家呢5大包150克一包的、带皮的牛肉， 没错， 很多朋友很少吃到带皮的牛肉、 对，因为它原料在市面当中就见的比较少、带皮牛肉是哪一块呢？是那个牛头肉的那个部分、我们说牛头肉那个部分当中首先特别特别的火，特别特别的筋道，而且因为我们今天炖的特别的入味，达到8个小时以上呢，所以说极其极其的软烂，当你回到家里面用那个就是带皮牛肉来做一个火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那个味儿怎么就那么那么的香、然后那个肉的那个口感怎么就那么那么的弹牙，它里面那个胶质怎么就那么那么丰富。所以说今天不论是这个酱牛腱还是带皮牛肉，市面当中你去内蒙古当地去买的话这一袋就要88、今天整个组合到市面当中去买的话就是1000多块钱，今天299每一袋19块钱， 对， 就可以吃到了， 性价比非常高了哈。299您拿走的是1000多块钱的这个组合， 没错。 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前天假日呢非常多了， 没错， 无论您自己家里请客哈、要用得着、另外呢比如说您送礼啊等等的、拿上几包，其实到人家以后当时就可以吃了， 没错。 你说你送什么这个烟啊、酒啊、那都是一个人的， 没错， 你送这个是送一家人的， 没错。而且一到你过年的时候家里面就会来好多客人，妈妈们可能过年之前就开始准备说我这过年的时候做什么菜呀、开始从早上就开始张罗，今天直接拿回到家里面之后他真正做到一个百搭，生切完了之后呢就一点什么这个醋啊小这个蒜泥啊、直接蘸一蘸就是一个凉菜。 其实按中国人的习俗啊，在春节期间啊一般的都是说不炒菜做饭， 对 啊，一般初一到初六初七的时候呢、就把在节前做好的饭菜啊然后热一热、就可以了， 炖 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家里一定要准备一些熟食， 没错。 你像这个比如说来人的话呢咱们一切、一盘子又健康又美味哈、而且呢性价比又非常高的哈、又安全的、这样的凉菜就出来了，非常的方便啊， 没错。 所以家里真的一定要多订几组啊、好，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新歌乐草原的这个牛啊制作的惠新鲜西林草原酱牛腱子肉，咱们是10+5的一个美味组合， 没错， 有10大袋呢酱牛腱子肉150克一袋啊、咱们是10大袋，另外呢还要给大家呢带皮的牛肉150克一袋呢咱们是5大袋，一共是15大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组合要102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拿走了。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确实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猪肉呢吃多了、咱们换点这个牛肉啊，一下档次就不一样了， 没错。 另外呢感觉这个营养啊也就完全上去了， 没错。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包括运动员啊或者健身人士的话都会选择吃牛肉，就是因为有牛肉当中没有多余的这个胆固醇呢、没有任何多余的这个脂肪的含量、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所以说你想让自己吃肉的那个欲望得到满足但是还不想长胖的话那就吃牛肉、而且牛腱子肉当中没有任何多余的其他的，它只有筋儿和那个瘦的在其中，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哎，我自己做吧，真的做起来太麻烦了，起码小半天的时间，而我今天是经过了三洗三泡三煮三卤，整个过程将近8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且20多味的中草药做的一个打造，所以说你会感觉到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香浓。 而且在这里呢还要郑重的向大家呢承诺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酱牛腱子肉哈、它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好的食品添加剂的、所以大家就健健康康放心的吃吧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惠七鲜西蒙草原酱牛腱子肉的一个组合，我们其中的主品呢是酱牛腱子肉150克一大包，咱们是10大包、另外还要赠给大家呢带皮的牛肉150克一包，咱们是5大包，一共是15大包，那么市场上要1000多块钱，当然今天呢我们是年终感恩大回馈，299 29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有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那个熟食的酱牛肉啊，哎呀，看着那个颜色非常的鲜红啊， 看着挺有食欲的， 对，看着挺好的，但是你吃呢，一个是味道不对，另外你会担心里边的加一些什么。不必要的影响健康的一些防腐剂啊， 没错， 添加剂啊等等的，所以这点呢也特别让人担心。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的惠姬鲜呢就不用任何的担心。首先第一点，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在其中，而且都是平时生活当中爸爸妈妈你做菜做饭用到的那些调料。很多朋友都说过年的话，我今天那个送礼能不能这个撑到那个日期啊？没问题，都是新鲜的保质期，保质期的话是整整8个月的时间。所以说现在趁着我们这个组合是感恩回馈的力度，你就多囤几组来做一个囤货，等到年底的时候来吃的话都是没问题的。 而且呢，今天是我们感恩大回馈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另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酱牛腱子肉也好，带皮的牛肉也好啊，它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啊。另外它是正宗安全健康营养的牛肉制成的。好的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呢就是来自于惠七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腱子肉的组合。我们的主品呢是酱牛腱子肉150克一大包，给大家十大包。另外呢还赠给大家带皮的牛肉150克一包，咱们是5大包，一共是15大包。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啊要1020元， 没错。 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您就可以拿走，2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5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西在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2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2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Here I am with eight more lives. I'm ready for the good times.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Ingo. Angliski music.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婚姻被认为是人生当中的头等大事，而庄严神圣又别具特色的结婚典礼呢，又为新人们增添了喜悦和祝福。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去婚礼上感受一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李老师。 Danny, Hi everybody。 还有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Good day. Well, how are you doing? I'm really well, thank you. How about Danny? Good, of course. Well, actually, it's not my wedding. It's not Bruce's wedding. It's Sue's cousin's wedding. Yeah, right. All right, let's get started with our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Ceremony. Ceremony. 仪式，有指婚礼，今天的婚礼仪式。 Hold, held. Hold, held. Hold 是 held 动词原形。Held, held 是 hold 过去式或过去分词形式，表示举行。 Bridegroom. Bridegroom. Bridegroom 意思是新郎。 Bride. Bride. Bride.新娘。 Keep doing something. Keep doing something. Keep doing something 是个固定搭配形式， keep 后面接 doing， 或者在 keep 后面接 on， 再接 doing 形式。 Ribbon. Ribbon. Ribbon， 彩带、缎带。 Bonnet. Bonnet. Bonnet， 原指就是在欧洲。这个百年前贵妇人们他们头上戴着这五颜六色装饰非常华美的帽子，在今天的课文里有指汽车的车顶在被装饰以后的样子。 Gown. Gown. Gown 在今天的课文里有指新娘所穿的礼服。 Give away. Give away 把新娘交给新郎。 Bridesmaid. Bridesmaid. 女宾相，这里呢指伴娘。 Bouquet. Bouquet. Bouquet. A bouquet 也可以说 a bouquet of flowers， 表示一束花，在没有花的时候也可以单独表示花束。 Occasion. Occasion. 场合，在它的前面常接介词on。 A wedding. One of Sue's cousins got married last week. The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local church. The bridegroom arrived at the church before the bride. He looked rather nervous. He kept looking at his watch. The bride arrived in a large black car which had white ribbons on the bonnet. The poor bridegroom.Had got worried because the bride was 2 minutes late. The bride was dressed in a beautiful long white wedding gown. She was given away by her father. Sue was one of the bride's maids. She was wearing a lovely pink dress and was carrying a small bouquet. The wedding ceremony was very beautiful. Mother cried a little bit. She always does this on such occasions. Yeah, a wedding is very interesting. Yes, of course. 我不知道丹尼老师 听完了这篇课文之后你什么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中规中矩。 是啊，但我觉得这个婚礼嘛，终究是 happened once in our lives, right? 所以我想中规中矩点也好，这样的话大家都忘不了啊。 对，里面呢也描写了主人公的一些心情，非常形象。 对，不过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画面感特别好，就是说当你看到文章以后，你能很清楚地感觉到就是在现场发生的每一个人的表情和感觉。 这里面出现几个人物， 是啊， 比如说bride, bridegroom, 还有 bridesmaid, bridesmaid, 还有这个 mother, mother, 是啊， 他们都有各自的任务来完成，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好的。 One of Sue's cousins got married last week. The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local church. The bridegroom arrived at the church before the bride. He looked rather nervous. He kept looking at his watch. 这里面的主要人物是 bridegroom。 是啊，我们看这在这一段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个重点知识。 One of Sue's cousins got married last week. 这句话 get married 是一个重点内容。那么 get 在这里是表示的是系动词啊，半系动词，它后面接的是一个 married， 而我们在这里呢这种表达法特别多，希望大家能够不断积累，比如说 get ready， get cold 都可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the weather is getting cold， 那么天气逐渐变冷了，它后面的那个形容词啊通常表示一种状态，而 get会给他这种状态在他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种动感的效果，因此我们不直接说 it's cold， 而是 getting cold。 所以啊真的是我觉得作者在这个遣词造句的时候蛮注意的啊。 那这个 get married 实际上表示的也是一个动作，但如果表示一种婚姻的状态就是 be married。 Yeah of course、be married。 那么下面 the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local churchceremony 在我们通常的婚礼当中啊，中西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我们在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啊，这婚礼啊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安排和节奏，比如说有的要吃饭啊，有的登记，有的现场呢这个进行典礼，它的这个这个思路恐怕各自不同。但是 ceremony 的解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Bruce 老师。 So could you tell us the simple procedure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people held a ceremony. At a typical church wedding, the groom arrives before the bride and waits close to the altar. The father of the bride brings the bride in, and he leads her down the aisle, usually to processional music of some sort. At the altar, the bride's maids and the best menare already there, waiting. Then the father and the bride approach the altar, and the minister begins the ceremony. After the ceremony, there's usually a throwing of the bouquet of flowers, and somebody, usually from the bridesmaid, catches it, and they're supposed to be the next ones who get married. Lucky one. Yeah, very interesting. Yeah, this is the ceremony, right?Is there a reception after that? Yes, there's always a reception. Usually there's a dinner. Usually people are allowed to make speeches. So people, for instance, the parents will wish their children well, and friends will make speeches. And sometimes there'll be very funny speeches. I guess so. Okay. Good. The bridegroom arrived at the church before the bride. 刚才呢 Bruce 老师讲到了，就是说在西方的婚礼当中呢，新郎通常都是先到教堂，要先于新娘。He looked rather nervous. Looked 在这里又是一个半系动词，我们出现了一个 look， 刚才看到了一个 get。 那稍后呢大家还要关注这样的表达法啊，后面肯定接的是形容词 rather， 表示相当的意思。通常 rather 修饰的是相对于消极的词汇，而它的反义词是 fairly， 修饰的比较积极的词汇。 那么这时候新郎看上去呢非常的紧张。 He kept looking at his watch. 是啊， 不断的看表。 对。 keep 后面接的是 ing 形式，表示的是不断反复的做某事。 嗯，这是语法现象的解释。如果从内心来讲，就他就是怕这新娘不来。 Well, probably there is a butterfly in his stomach. Okay, let's go on. The bride arrived in a large black car which had white ribbons on the bonnet. The poor bridegroom had got worried because the bride was 2 minutes late. The bride was dressed in a beautiful long white wedding gown. She was given away by her father. The bride arrived in a large black car.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看到了用了一个 arrive 这个单词表示到达啊 ，in 后面呢是一个定语从句啊，对这个 black car 进行了说明。那么大家在这句话当中要注意的是，这个 in 在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乘坐什么工具，不见得都得是用 by。比如说乘船，有的时候就是用 in， 而在这里呢，指的是他乘坐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啊，用的是 in。在这里面呢，跟我们大家一般表达的不一样，它强调于描述性，所以用 in 呢在这里是很恰当的。而后面呢 ，ribbon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丝带、缎带。那么 ribbon 这个单词呢，大家不难理解，关键是后面的 bonnet。bonnet 这个单词用于车顶啊，在本文当中呢是有一些这个描述性特别强，而且作者希望能够把这个车呢描述的像什么呀？像以前啊，17、18世纪，小姐们、太太们戴那种非常漂亮的、装饰非常美丽的帽子一样那种感觉，所以才用了 bonnet 在这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是想朴素的表达，可以把 bonnet 这个单词替换成 roof， 表示车顶也是完全可以的。而接下来的 poor bridegroom had got worried， 又一次出现了 get worried， because the bride was 2 minutes late。 这句话呢，大家要注意的是过去完成时的用法。 had got worried 这个表达法呢，它现在用的是过去完成时，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看到 because， 其实不用担心，必定还有一个周围的有一个句子，它的时间肯定要晚于它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找到了，就是 the bride was 2 minutes late， 两个时间相对而言就把过去完成时体现出来了，就表示过去的过去，两个动作一先一后。所以呢，大家以后再看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就算没看到这些表示逻辑关系的词，也一样也可以判断出它的先后顺序，翻译的时候可以直接翻译啊，不受影响。 嗯，因为新娘晚了2分钟，所以呢新郎官看上去就是 the poor bridegroom。 是啊，所以有一个事情在先嘛，那就是这个新娘她迟到了啊。其实我想这时候迟不迟到，该结婚也不会耽误。The bride was dressed in a beautiful long white wedding gown。 那么在这里呢，注意一个什么呀，介词 in 的使用，穿戴什么颜色或什么款式通常用 in， 而新娘在这里呢 was dressed in， 它表示一种状态，处于某种状态。所以呢，大家注意，作者真的是动静结合呀，全都体现在谓语部分了。 She was given away by her father。 大家知道这时候的新娘啊，新娘会这个身边呢有她的这个父亲陪伴着，这时候呢通过那狭长的走廊一直走到前面的 altar， 就是前面典礼的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在那儿呢有新郎在那儿等着她。这时候当这个新娘的父亲把这个新娘呢交给我们的新郎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就这句话是其实是最恰当的。 give away 强调的是交给谁谁，所以这也是本文呢一般同学们恐怕会不太了解的一个地方。所以请记住 give away 在这里表示交给。 Sue was one of the bridesmaids. She was wearing a lovely pink dress and was carrying a small bouquetThe wedding ceremony was very beautiful. Mother cried a little bit. She always does this on such occasions. Sue was one of the bridesmaids. She was wearing a lovely pink dress and was carrying a small bouquet. 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又遇到了一个单词是 wear 这个单词。它这个单词呢，我们说在用这个单词，它是个及物动词。穿什么衣服可以直接用这个单词 wear。What do you wear today? 今天你穿的是什么啊，穿戴啊。但我们说一谈到的穿的，大家可能会想到，哎呦，这穿的说法好像挺多呀，是不是啊？你比如说 put on 表示穿，对不对？那么我们说 get dressed 也是穿。所以大家在用这些表达法的时候呢，我们强调还是在句子当中去记忆这些表达法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呢一次不要记得特别多，先今天呢我们在记的时候先记住 wear 这个单词，然后由它派生出来的稍微记那么一两个，比如说 sportswear 运动服啊。 What are you wearing today? 今天你穿的什么呀，这句话也可以记住。然后呢我们还记一个 put on 的表达法，穿上，动态感极强。比如说 It's freezing outside, put on a overcoat。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put on 的表达法呢我相信大家也记住了啊。So it's freezing outside, put on an overcoat. The wedding ceremony was very beautiful. 那 wedding ceremony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达法了，结婚典礼。 Mother cried a little bit, 当母亲的呢流了几滴眼泪。A little bit 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表达法，那么它在这里呢是其实修饰我们的 cried， 起到了状语的作用，强调一种程度。 She always does this on such occasions. She always does this， 典型的一般现在是强调的是反复，所以用了一个频率副词 always， 第三称单数 does， 强调的介词 on 结合着后面的 occasions。记住尾结尾的发音是 z， 因为它的这个倒数第二个音节是浊辅音，嗯，所以呢 occasions。 OK， 好，谢谢丹尼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来问一下这个 Bruce 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Well Bruce, how was your wedding ceremony like?、 Well, it's not uncommon for people to design their own ceremonies and to have them on unusual places. In our caseWe chose all of our own poetry and texts, and we had music played. It was a little funny, actually. Maybe we did too good a job, because at the end, people were commenting, I've never seen a wedding where so many men were crying. So, and afterwards, we had a party, and we really let loose. It wasn't a traditional reception. There was lots of dancing and music and food. Did your bride's mother cry, or? I think everyone cried.I think we did. We made it too touching somehow. It was too touching. It was too moving. Oh, really? Did you tape it? Yes, we did tape it, actually. Wow. Did you have it in the church, or did you have another kind? Well, in fact, we had two. The wedding ceremony that I just described was held in our home, in our place. Later, we did what's called a civil ceremony. We went to the city hall.There's a funny story that happened there. We went in with one friend. We need two witnesses, but we only had one. And as we were walking into the city hall, another friend of mine, two friends, a couple came walking out. They, by coincidence, had this, wedding ceremony on the same day. It was a very strange coincidence. And they ended up being our witnesses as well. So it worked out very well. Well, as far as we know, there are all kinds of, a lot of kinds of...wedding ceremonies. Yes. Wedding ceremony in the city hall and actually in the church. Yes. Or, you know, in the sky. In the sky. Oh. Yes, in the sky. Yeah, I was translating a program and the wedding ceremony is held on the sky. Well, there are several very necessary elements in terms of a wedding ceremony. So in your wedding, there's music, right? Yes. It's a must.And blue sky or sunshine. A nice day helps.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n any wedding ceremony, whether it's civil, a church, or you make it up on your own, is the vow that people tak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e vow. And it's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someone there who has some kind of official status to recognize that vow, to make it public. The wedding ceremony is a public ceremony. It's there for people to observe and to witness. So marriage means obligations to each other. Yes. Serious. Make your vows public. Don't just murmur, you know, around your bride's ears. That's right. Okay, 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xcellent explanations. And we got to know beautiful ceremony from Bruce. Thank you. My pleasure. 看了一下今天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过的一些重要的表达法比如说 get married 这就非常的重要 OK Well, hold 这个词也是经常使用的 H-O-L-D 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呢是 hold, held, held 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周北京市民外语游园会每年举办两次 OK 就用这个 hold or be held 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词 bride, groom 新郎新娘这 wedding 上面的重点词汇了 Bride and bridegroom 这个词应该是大家需要学会的另外呢还有 gown G-O-W-N gown alright wedding gown 每一位女孩子都希望能够有一天穿上这个 long beautiful long white wedding gown 给大家提几个问题看看您能不能够回答关于我们课文的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没有和朋友们谈论这个 questions and answers， 但是其实呢，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大家可以在课下业余时间呢自己来做一下。比如说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看看您如果把答案盖住的话，能不能够来回答。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What happened last week？ What happened last week？ 是就 get married 这个词提问的 ，OK？ 所以答案呢就是 One of Susan's cousins got married last week 因为这是 What happened last week? Where was the ceremony held? 问题是 where 肯定是一个地点那么这个地点是什么呢? It was held at the local church 答案就出来了 At the local church 正好对应 where 这个词 再来看一下 Who arrived at the church first? The bride or the bridegroom? 是谁最先到达了这家教堂呢? Who arrived? 如果是who的话 那就应该是人了 The bride or the bridegroom? 看一下答案 The bridegroom arrived at the church before the bride 怎么样? 他是先于新娘到达的，所以最先到达的应该是 the bridegroom arrived first. OK， 接下来这个问题 ，How did he look? How did he look? Well， 这个用 how 来回答，这个答案呢通常都是一个句子，他看上去怎么样啊 ？How did he look like? OK， he looked rather nervous. 他看上去相当的紧张。 Looked rather nervous. 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What did he keep doing? What did he keep doing? 人在紧张的时候呢，都会有某种这种小动作，而且发生的频率很高，这样的一个小动作。注意到了吗？新郎的这个心情因为紧张，所以呢，下意识的他有一个动作，总是不断的做，就 keep doing something. Keep doing something. He kept looking at his watch. 对了，He kept looking at his watch. 他在不断的看他的手表。如果婚礼要举行的时候，新娘要来不了的话，那就快成落跑新娘了。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How did he look? 那这位新郎看上去又是怎么样的？ What did that show? 看人家那么紧张，已经知道人家在不断的看表。这里面还有说，他表明什么？他说明什么？这个要挖掘他的这个内心世界。 It showed that he was worried because the bride had not arrived yet. 表明什么呢？他在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新娘还没有到，担心自己的新娘不来了。这就是 he was worried. 这就是 It showed that he was worried. Yeah, because the bride had not arrived yet.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Goodbye for now. Bye.